500元现金的利是，试图获对方给予合格的成绩。考牌主任在驾驶考试结束之后向运输处报告事件，廉署接获贪污投诉，其后当场拘捕被告。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有报道说，有美国国会参议员提交了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的草案，要求重新评估香港经贸办的性质和地位。如果法案通过，美国总统应当在30日内确认是不是继续给予办事处外交特权和豁免等。如果没有通过认证，是如果没有通过确认，经贸办必须要在6个月之内关闭。发言人汪文斌说，经贸办事处是香港特区政府在海外设立的经济和贸易机构，它成功顺利运作，有利于扩大香港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务实合作，是互利共赢的事。香港是美国最大经贸顺差来源地，美方此举只能够搬起石头砸自己只脚。在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晴朗和干燥的天气。下午本港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50%左右。预测天晴干燥，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5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29点，跌357点，总成交金额1111.7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306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68点，升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1.8，跌15.2；阿里巴巴95.2，跌4.2；美团139.8，跌6蚊；京东集团189.7，跌17.7。盈富基金20.68，跌3.2；恒生中国企业70蚊，跌0.5；汇丰控股57.6，跌1.15；快手56.95，跌3.8；长城汽车11.84，升咗5.6；百度集团138.1，跌6.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9.422，瑞士法郎8.48。澳元5.394，加元5.818，新西兰元4.89，欧元8.366，每百日元对港元5.8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671。日经平均指数报27473点，跌58点。港金报1713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3.74美元，卖出183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打鼓岭道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比较车多，咁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啦。隧道情况，洪水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东隧港岛入口去到东港中心。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温思劳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而家车龙去到九龙塘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油塘茶果岭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茶果岭海水抽水站嘅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

2月21号啊，星期二嘅骚动音乐。 系咁啊，提提大家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嘅。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六点钟啊，有嘉宾啊。 冇错，我哋今日咧就有阿 Mac 林欣彤咁啊，带嚟佢嘅新歌《你是我的家》啦。咁啊喺呢个访问当中咧，即系除咗讲新歌之外，都会讲下即系同佢屋企嘅狗狗有关嘅一啲趣事咁样样嘅。 系，亦都会讲下佢嘅飲食習慣啦， 系亦都会讲下佢以前读书系读理科啦。 因为今日送俾佢呢一卷劲啊， 系呢卷好有书卷味啊， 系好有创意啊， 系啦。 睇咗 post 嘅朋友应该会见到个 Mac， 可能都会谂紧系发生咩事咧？嗰卷系有啲咩意思喺度咧？咁啊，转头六点钟就会知道噶啦。 因为我哋嘅星级智囊团亦都再次出手，咁我哋赞扬佢， 佢就越嚟越突破我哋、那個。 佢 有 啲骄傲啊， 系我哋唔好赞佢咁多， 唔好赞佢 啦 ，OK 啦， 唔好赞嗰啲姓云嗰啲人。 仲有進步空間啦， 係啊，啲人唔好贊啦。 唔係因為好容易飄啊，阿 Cloud 嘛， 跟住一陣間佢就會捉住，跟住我哋仲成日笑佢嗰句。 但係我覺得 OK 嘅，呢一個係突破咗我哋平時嗰個思維模式嘅。 係欣賞表示欣賞表示 欣賞，多謝佢， 希望佢聽唔到啦。我今日想 share 咧就係、是、呢、這個係。即系 kind of 同音乐嘅相关嘅，咁简单嚟讲咧，就系、是、总之前排就同啲朋友咧就入手咗一套咧 Silent Disco， 哇！ 咁咧其实 好重手笔、啊，师兄 一路以嚟咧，大家我包括我哋自己都觉得系嘅，即系哇一个成套 system 啊，各样嘢好贵啊，好复杂啊，唔可以正常人可以控制得到咁样啦。咁跟住，但系因为。有个地方就好想好似有一个好啲嘅音乐体验啊！咁亦都之前有租过人哋嗰啲嚟试过用，因为我哋其实我第一次真系体验咧，应该系几年前嘅 Clockenslag。 OK， 系啦，有 DJ 打碟，咁跟住就喺户外地方带住，系啊，周围啲人唔知道你做紧咩噶，你就跳舞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就系石山街嗰一次，我哋一齐去嗰次。 呢、這个喺嗰度叫咩？西九嗰度， 西九啦，都系系啦，系啦。咁啊，又系一个用Silent Disco 嘅方式去做嘅音乐会咁啦。 补充多少少俾听众听先啦，即系 Silent Disco 就系咧，即系以前我哋去一啲嘅场地听歌跳舞咁，可能有一套好劲嘅 HiFi 咁啊，全部人一齐听住嗰套 HiFi 啦，即系好似听演唱会咁啦。Silent Disco 咧就系、是、每个人咧都带住一个 headphone。咁嗰啲聲咧就直接喺個 headphone 度傳過嚟咧，就唔會嘈親隔離啦，就唔會嘈親隔離屋啦咁樣嗰一種嚟嘅。 係啦，係啦，咁跟住啲聲就好近啦，跟住嗰個接收好 close 啦咁樣啦。咁其實都呢個技術一段時間啦，英國嗰邊有啦，香港就算好耐以前都有，譬如大坑嗰邊，我知聽啲朋友講嗰邊都有人即係叫做做開㗎啦咁。咁不過好似唔係成日有咯，即係會有嘅，但係你要揾嘅話，間唔中會有得睇下嗰種咁樣。咁跟住係啦，即係因為同朋友有時我睇我諗緊就係、是、啊，有冇一啲嘅表演方法可以同我啲觀眾叫做 close 啲咁咧？咁又唔係即係叫做 silent disco 啫，但係佢唔一定要戴住 headphone 就係聽即係 rave 啊 disco EDM 唔一定係聽呢啲咁。 可以聽古典樂都得噶嘛？ 可以㗎，其實你聽人講嘢都得㗎。 嗯嗯， 係啦，只不過佢係一個方法一個工具咁樣啫。咁所以有時表演就係、是、除咗人。玩一啲 beat 嘅嘢之外，會有人唱歌同埋會講故仔咧。咁呢一啲好似戴住一個 headphone 咧，嗰個體驗比較 intimate 啲啊，同埋好似 親密啲， 真係有啲好似聽緊電台嘅感覺。咁、但係你係喺一個表演當中去感受電台嘅形式咁樣啦。咁呢啲都係我哋識做嘅嘢啦。咁咁所以就曾經試過租過一套翻嚟咁樣玩過之後咧，啲嚟睇嘅朋友嘅體驗 覺得， 佢哋話哇！其实几有趣、哦，即系因为嗰件事，黑咪蚊即系暗暗地带住咧，系个人好入，好投入。 系 你喺屋企开住收音机听佢做嘢，因为你知道嗰个攞嚟做背景音乐、 嗯。 但当你如果你准备个人去睇一个演出，咁投入嘅话，你个人已经心情准备咗咧，你系容易投入到个世界啦。 同埋有一樣嘢好啊，就係、是、我曾經體驗過一次咧，就係、是、我好怕咧去睇一啲音樂演出嘅時候咧，隔離嗰個可能佢真係俾我帶埋佢一齊去嘅啫，佢未必對嗰件事本身好投入或者好熟悉啦咁樣啦。咁然後我帶住個 headphone 去聽咧， 隔離嗰個唔會嘈到我，佢、不停同我講嘅，我都咩啊咩啊咩啊， 唔理佢噶嘛。 係啦，咁我就可以，佢就知道啊，冇辦法啦，你戴住個 headphone， 我嘈你唔到啦，咁唯有大家一齊聽歌啦咁樣。 同埋調翻轉，我都試過去 Silent Disco 嘅演出嘅時候咧，我覺得係會放膽啲喐嘅個人。 係咩？ 系啊，因为你戴咗个 headphone， 通常都暗啲啦，一嚟，二嚟就系你个自己嘅世界系比较强啲噶。咁、因为你听唔到隔篱仲有啲人做啲咩咧，我觉得系会个人系会大胆啲去喐啊。 但系你唔觉得嗰啲攞嚟拍 IG 好尴尬嘅咩？ 一定尴尬噶， 因为通常咧、你如果系现场音乐会有晒 HiFi 喺度焚嗰啲咧，你拍 IG 咁听到个现场声，你嗰个人喺度跳咧，咁好似好合理啊嘛。但系 Silent Disco 如果你唔系戴住个 headphone 嗰个人嘅话咧，你就净系见到个人无啦啦自己喺个半空度嗰度自己挥手唔知做咩咁样。 系啊，同埋你见到表演嗰个人系即系主要得人。声咩都冇咯，好搞笑咁啊！系啊，咁跟住就，于是乎，即系我个人咧又好中意，你知道我每次一买嘢咧， 你就做好多嘅 research 啦，系嘛？ 系啦，咁基本上身边嗰啲朋友都冇乜人有兴趣做啦，咁、但我又好有兴趣做啦，于是乎我就周围去 research 啦，咁跟住你会发现到，哦，原来世界各地咧有唔同嘅公司都有得去买啦，咁啊，咁跟住。就去 send email， 我真係去到唔知咩澳洲有一間公司啦，唔知美國有一間公司咧，就 send 個 email 就啊，我想咧call 個價幾多錢咁樣咁，跟住最後總之一經過一輪嘅 research 之後咧，就後屘我唔記得有一次嘅契機咧，就係、是、啊，其實呢一堆嘅 headphone 會唔會都係揾大陸嘅廠做咧？即係揾你好 make sense， 因為全部啲樣都一樣啊。跟住我就忽發奇想就揾下啊點樣能夠揾到，因為以前呢、就係你要親身返到去，然後你要行嗰啲唔同嘅地方去揾 慢慢睇啦。 係啦，咁而家原來啲 app 真係好方便啦。 你又走去圖啊？ 另外一個囉。 哦，係 啦，即係佢一個係真係 for 一啲叫做做生意嘅人去、 哦、 你真係揾一啲廠 商，即係唔係零售㗎， 唔係零售㗎啦。咁、跟住我就去嘗試了解下呢個世界係點，因為之前從來冇做過啦。咁、然後就真係揾到，哦，原來呢有好多唔同嘅廠呢、就會做呢啲㗎啦。咁你就要篩選啊，有邊一啲好啲呢？佢得文字嘅介紹㗎咗喎。咁我就 send 個 message 過去，又 call 個價啦，然後就要佢寄個版嚟睇下啦。咁、但係因為疫情嘅關係，你又冇得親身去啦。咁佢又寄過嚟。咁咪寄過嚟又要即係要計運費嗰啲、你又要計到最底啦咁。咁所以就經歷咗一輪咁樣嘅過程之後，呢全部都我自己一個唔知點解喺邊度嚟嘅興趣呢就去處理，跟住就開個 Excel 表入曬喔框曬啲價巴巴巴巴咁樣，咁就處理咗一嚿咁樣嘅嘢啦。咁最後就即係揾到一個即係尋晚就終於打開咗你試啦咁樣啊！即係你都好驚啊！你唔知啊？ 終於同埋搞前後搞咗幾耐啊？ 其實搞都搞咗幾耐啊？ 有冇兩三個月啊？我聽你講好似聽過你講㗎啦。 其實嗰三箱嘢上年年尾已經喺我屋企㗎啦。 不過一路都未有機會試， 因為朋友嘅地方未裝修好啦，咁裝修好而家就搬上去啦，咁終於開咯咁。咁的而且確係現場大家都覺得好 surprise 同埋幾過癮啊！ Okay. 覺得，因為始終你有一個私人為主，你覺得哦呢啲無線耳機嗰啲，唉差少少啦，差啲啦咁樣。咁但係，咦咁啊 OK 喎，大家都好滿意喎。咁我覺得啊，我呢啲 research 之鬼咧。research 之鬼啊， 做到嘢啦， 做到嘢， 同埋好似好抵咁啊，覺得件事成件事。 係啊，跟住大家問啲問題啊，點解會咁嘅？啊，點解可以做到嘅？啊，點解有差電嘅？我、哦、係啊，我 research 嘅時候咧，已經了解曬呢啲，所以差電會有呢啲啦。跟住呢個款係咁啦，呢個係咁嘅形式啦。點解你聽得咁舒服啦？已經準備好曬啦咁。咁我就覺得原來有時做下呢啲嘅採購部咧，係 几过瘾啊嘛， 系即系间唔中做可以啊，即系我份工本身做采购，如果你系听紧电台系采购嘅朋友，你会知道呢啲嘢真系好烦啦， 系同埋好闷咯， 同埋好闷啦咁。然后最得意就系因为佢会有一个接收嘅范围啊嘛，咁于是乎咧就忽发奇想啦，啊唔知落到楼下听唔听到咧，咁佢发现系得嘅， 哦，咁佢个距离都远、啊， 佢声称有啲就其实我都唔好记得呢、這个，唔系噶，有啲 basic 就唔知100米啦，有啲300米，有啲去到500米噶。 500米好远， 咁但通常你都觉得佢吹嘅啫， 你冇諗住真係得㗎嘛，係嘛？ 跟住尋日個 friend 行咗三個街口都收到， 哇！ 三個街口啊！ 但係有冇即係可能 delay 啊，或者收得唔 delay 唔腳？去到三個街口就開始收得唔清楚。 OK OK， 但係去到三個街口先， 都其實都誇張㗎啦， 好誇張啊！ 我即係假設喺嗰個場地同你哋一齊喺度聽緊音樂嘅時候，我突然肚餓落去樓下間， 佢都係咁講啊， 買個撈麵再上翻嚟，我都仲可以聽到啊！ 你食住撈麵啊， 係啊， 聽緊仲得啊咁啊！ 我冇 miss 到任何。头先一个 session 我听晒啊，你头先听呢，我听到晒啊， 系啊，我知啊，咁啊，系啊，咁但系佢有得教个信号嘅强弱咁嗰啲咁样咯，咁但系我觉得成个过程好有趣咯， 系系， 即系你点样去 deliver 一个俾观众嘅音乐体验，其实你前期。可能唔係淨係講緊我做緊嘅，其他嘅都係嘅。其實佢哋點樣穿一啲聲啊？因為就算呢一套嘢好似好簡單，你買咗啲器材翻嚟插啦。咁但最終如果有一個，譬如我有個朋友識得係做一啲聲嘅 tuning 嘅，教下啲 EQ 最基本咁樣，你真係識得做呢一樣嘢，你會令到人去參與一個活動嘅享受好。因為我覺得。好多嘅嘢，就算個 concept 嗰樣嘢，哇，叭叭叭好勁啊！天花龍鳳都，你永遠離唔開就係嗰聲啊！如果你係音樂會嘅話， 啱啊， 或者演出，即係你個歌手，譬如佢演唱會，係佢條橋再好或者點樣都好，呢、這個係 OK 嘅。但係最終你要翻去就是，因為我嚟呢個係一個音樂會，你本身唱歌要唱得好， 啱啊， 啲聲要好， 硬件好緊要。即係你去睇戲，就算套戲嘅劇情再出色，你本身嗰個 mon 唔靚，細一細嘅起格嘅，咁啊搞唔掂啦。 係啊，會嘥咗嘅。有時睇啲。concept 就係、是、哦、那個 concept 你覺得係好好啊，但係當啲聲音唔好，你就覺得嗰個 concept 再勁都冇用咯、 啊。但係我而家好擔心你喎，這個坑好深啊，因為咧我成日都覺得咧，你有咗一個開始咧，你個要求會越嚟越高啊，跟住你就可能會開始慢慢升級你嗰啲mixer 嗰啲混音啊嗰啲裝置咧，你越買就、哦、反正都採購開啦，下次買個勁啲嘢翻嚟先。 唔會㗎，陳總啊，大佬，唔係，如果想採購真係有嘅，不過係我打掂嗰嚿嘢。 O、okay、 K， 我已經 feel 到係要 嚟啦嚟啦，係嘛？ 好似又係時候要 upgrade 啊！嚟緊佢都開 show 啦，佢嘅 concept 同埋佢嘅音樂，相信大家都好有信心佢復穩添啊！入場各位請聽好，總局都想記日路，隨意能引領傾倒。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it,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it, no, no, no, no, no. 你我在你口，你放到地球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it, no, no, no, no, no. 那颗水要调高，你要接起两手，你要破宇宙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千种生活各有各快感。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你我在地球，你要放到地球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那颗水要调高，你要接起两手，你要破宇宙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守则有一行，求你尽快跑。沮丧，然后放肆扬手，别日夜回望。吼吼，推高了声浪，就用这。 冯允谦的入场人士注意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国情之文，重点讲到对乌克兰的问题。普京说，莫斯科致力和平化解在顿巴斯地区的分歧，但是西方就在背后以不同情景来应对。普京说，在军事行动之前，乌克兰已经同西方商讨武器的供应。普京指责是西方发动战争，长久以来已经利用乌克兰进行反俄罗斯。美国总统拜登结束对乌克兰的短暂访问之后，转抵波兰访问。拜登将会同波兰总统杜达会面，讨论支持乌克兰的集体努力，并且感谢波兰帮助运送军事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拜登又会同由北约成员国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组成的布加勒斯特九国领导人会谈，重申对他们安全的支持。拜登在华沙又会发表演讲，将会同盟友重申美国坚决支持乌克兰和北约。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拜登突然到访乌克兰，发言人汪文斌重申，对话谈判才是解决之道，事实表明冲突战争没有赢家，各方尤其是大国应该采取负责任的态度，为劝和促谈创造条件，多做有利政治解决的事，而不应该火上加油，更加不能够趁机牟利。运输署将会在星期五起在全港设立34个咨询站，协助车主申请易通行服务，包括申请车辆贴、开立易通行户口、连结车辆至户口和设立缴费方式。其中25个设于港铁站，包括湾仔、北角、九龙塘、太子、大围、上水、青衣等，服务时间是每日上午9点至夜晚9点。另外9个位于新界的咨询站就设在民政事务总署，服务时间是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至夜晚7点。车主只是需要提供香港身份证号码、车牌号码、在运输处登记的电子联络方式以及选定的缴费方式，工作人员会协助他们透过易通行网站或者流动应用程式一次过完成申请。卫生防护中心在网页公布，单日新增化验所阳性核酸检测个案有131宗，但是列明不代表全港的确诊个案。另外，同新冠病毒有关的新增死亡个案就有2宗。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到嚟呢一位朋友咧，亦都终于宣布啦。我哋吹咗佢咁耐，佢嘅新碟，佢嘅 show 都嚟啦，佢系 Triple G 啊。 每当我翻开，已经泛黄嘅日记，记忆嘅抽屉，变一场演过嘅戏，散落嘅笔画，有自己是与非，写高低起伏，记录我自己嘅一切，人同事物，点解都变了样，世界变了样，每个人都变了样，可恶嘅面孔，沉默嘅卖相，比起以前倔强，我都变了样，个面上挂住笑。要学会享受恨，而时间会继续跳。当面上挂住笑，要学会享受恨，而时间会继续跳。要拍自己嘅全拍，即刻即刻中时间嘅计，时光系个小偷，偷光你性嘅币。即刻即刻中时间嘅计，活在在于领悟。是雪上的智慧，即刻即刻中时间的计，时间的计中了时间的计，即刻即刻中时间的计。每当我翻开，已经泛黄的日记，记忆的抽屉，变一场演过的戏，散落的笔画。有自己是与非，写高低起伏，记录我自己嘅一切，人同事物，点解都变了样？世界变了样，每个人都变了样。可恶嘅面孔，沉默嘅卖相，每当我一个转身，我冇变了样。即刻即刻中时间嘅计，时光系个小偷，偷光你性嘅币。即刻即刻中时间嘅计，活在在于领悟，系雪上嘅智慧。即刻即刻中时间嘅计。中了时间的计，即刻即刻中时间的计。 Triple G 的時間計， 唱着在時代交錯的歌，可以就此不負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是你啦，他们需要你啊。 你是我的家，其余的忘为他，忘为他，并遗弃也不惊怕，梦同苦能同吸能重生，世界辜负过你吧，世界伤害过我吧，让我睡着。 揾阿咩去录制今次保护遗弃动物协会25周年作品嘅原因之一咧，就系佢感受到阿咩爱狗狗嘅嗰种真，呢一种感情咧，亦都系需要呈现喺呢首作品当中嘅。作曲冯咏琪，填词周耀辉，编曲 Very Low， 监制阿伯林欣彤、冯咏琪。 上榜两星期，连升十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林欣彤，你是我的家。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榜，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中华唔排除总统普京同王毅会面。曾经牵涉基因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事件，在内地被判监三年的学者何建辉获批高端人才通行证签证。何建辉在北京见记者的时候说，二月初在网上提交申请，一星期之后获批，目前没有长居香港的规划，但是正是跟香港的大学、科研机构和公司联系。今次来香港主要探讨合作和工作机会，如果有合适的机会将会去到香港工作。他强调科学研究会遵守伦理道德和国际科学共识。何建辉形容香港是一个自由、繁荣、包容和开放的城市，他看好香港的未来，又提到自己计划开展罕见遗传病的基因治疗，亦都希望透过人工智能方法优化腺病毒载体，大幅降低基因治疗成本，将它平价化，给每个家庭负担得起。在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晴朗和干燥的天气。下午本港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 50% 左右。预测天晴干燥，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清凉，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6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同埋上西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九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较早时近住荔枝角公园曾经有交通意外，清了场的了，暂时一带是比较多车一些，龙尾是接近苏屋村，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多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渔港湾，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是去到必加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车多，龙尾去到文化博物馆对开，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排到去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彩虹道着陆街去旺角，屯门公路丁九桥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老友记啊，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社会福利处的老友所为活动计划，鼓励老友记学下新嘢，做下义工，同隔篱邻舍守望相助，活出丰盛的人生。加埋政府嘅2蚊交通优惠计划，老友记可以开心思维去，多啲参与社区活动，贡献社会。想参加老友所为活动计划，打3183-9099问下啦。 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 Johnson。今日呢位嘉宾 keep 住都去揾唔同嘅班底合作，希望有多啲 chemistry 啊！ 讲起 chemistry 啊，今日呢一句送俾佢嘅就够晒化学反应啦 ，magnesium！ 哇，呢、這个名直头可以攞嚟做碟名、啊。 松音乐今日嘉宾咧有咩林欣彤嘅 ？Hi， 系啊，今日呢句咧非常之破格，我哋用咗 magnesium 啦，即系呢一个嘅化学元素啦，因为呢个其实嚟自于我哋。收到咁，我幫我哋而家開始擴張咧，有啲叫做智囊團幫我哋諗啊。 哦，係啊。 係啊，我俾翻 credit 係阿雲浩瑩 啊。係啊，係啊，阿 Cloud 諗嘅。 即係有時 唔怪之好有學術味 啊。係啊，即係佢話呢一個佢有解釋嘅，跟住我初頭話係食咗個字啊，咁但係點解釋咧？佢話因為啲化學嘅元素咧會好有化學作用，好有化學反應，就好似同即係玩音樂嘅時候咧，同身邊啲人有化學反應，再加上 magnesium 嘅中文係美啊，即係讚美。 哇！好嘢喎，波成，你自己安加啲嘢落去嘅喎，而家 呢個係你加嘅， 呢句係我加嘅。 哦，好啊， 得唔得啊？呢、這個 呢、這個好得啊！ 系啊，呢、這个但本身你系读理科， 我读理科嘅， 我系因为我唔识嘅其实。 不过我谂起呢样嘢系，我通常咧会谂起个数字咯，即系 Cambio 佢系十二啊嘛， 系啊， 跟住我就好中意个二字嘅，跟住但系最近咧我望到 Magnesium 嘅联想咧就系、是、关于营养学。 哦， 系啊嘛，我前晚系好努力咁研究呢啲嘢啦，为身体健康啲啦。 系， 跟住我发现 magnesium 系好紧要嘅，对于人体嚟讲。 系点样紧要噶？其实，因为我完全冇，因为我系就系见到呢啲好难嘅元素表之后，我就读咗文科啦。我真系搞唔掂啊，大佬。 我反而咧系咧，以前譬如我点解选择读理科，一嚟系我好中意计数啦， 系， 跟住然之后我系好怕背嘢嘅。 哦， 系啦，跟住咧同埋咧中文咧。以前咪即係有時會叫你作抒情文，有時會叫你作議論文嘅。 係啊， 議論文咧，我一開波就 bla 咁樣，跟住抒情文我係坐喺度三十分鐘，我都唔知道自己諗緊咩。 議論文個 bla 嘅意思即係你係 keep 住有嘢做。係 keep 住有嘢嘅，跟住哇，即係腦裡面左右喺度 debate 緊咁樣咧。係，然之後。 哦，即系理性人嚟噶咯，即系听啲即系抒情嘢嗰啲好情绪嗰啲，嗰阵时自己系冇乜。 我又唔系噶，但系唔知点解喺呢一个嘅。學術上是我是咁樣咯，可能在那度我不斷嘗試運用我的理智， 所以揀科 只能夠懂得用理智應付， 所以揀科就好自然揀咗理科嗰啲， 係啊。 咁 Cam 係點㗎？嗰陣時你係讀 Cam 好差嘅，所以唔使講。 所以 magnesium 係其實係有陰影係 嘛？有陰影㗎，嗰個元素表我都驚㗎。雖然 阿 Sir 逼你去做 magnesium 嗰啲實驗就唔好啊，唔好啊。 我最憎嗰科就係 Cam 啊，以前。 系你有冇觉得俾人水咗？你觉得文科要背嘢，应该理科唔使啦。但第一嚟就要背元素表，其实都系要 系。其实我自己水我自己啫。 但系而家你话即系会见到呢个字多，因为而家有即系饮食啊，即系运动啊嗰啲咁样。咁你话发现到佢对人好重要嗰样嘢系啲乜嘢？其实 我咁其中一样嘢，其实原来放松肌肉都需要用到佢咯。 系哦 ，OK。 咁你系平时点样吸收呢啲 magnesium？ 即系食啲 supplement 啦，定系饮食？ 呢个问题问得好。就係、是、咧，我睇咗好多唔同嘅一啲而家 YouTube video 有好多 doctors 嗰啲 channel 啊，有啲網上面啲 research 其實有好多 magnesium 嘅 form 嘅，跟住有好多咧都係人工合成咁樣、 哦， 其實有好多係唔係好吸收到，之餘可能會對人體唔好。跟住我最近發現，譬如啦，我有食一種叫做nutritional yeast， 系咁，佢就唔同我哋焗麵包活性嗰種 yeast 嘅，嗰種就唔可以直接拍咁樣。但係呢種 nutritional yeast 咧係唔需要煮都可以食，而裡面咧有好多天然佢有嘅成分咯。咁其中都包括 magnesium， 同埋有好多維他命 B 喺度。 哦， 係咁，我就成日食呢種。 但你即係去到睇到咁深入，係幾時開始？係咪即係 pick up 運動一多咗，慢慢就會睇呢啲睇得多？ 我係因為我身體好差，所以就要好努力咁樣去自己幫自己。即係甚至有一個咧坊間嘅謬誤啦，我覺得呢個都係。我自己學習了很多，就算掛名話讀了乜乜乜的人咧，佢都未必是真的幫到你。我覺得呢個是某一些大家太睇 在乎名銜的一個 筆、同意， 例如營養師，是啊，佢即係我曾經試過因為信營養師而導入咗我去一個地獄度，咁亦都因為咁樣，而我係一個咧，如果我要決定要遵守咧，我就會努力遵守到底。咁我嗰陣時覺得我要努力去跟住佢教我嘅嘢，因為我好相信。但是經歷過那一次之後，我發現不是啊，不如自己努力啲去 自己 study 咯， 即係自己 study， 跟住人哋是一個參考， 即 係要保持住 open heart， 但是同時又不要盲目咁樣，無論信自己定信人哋都好，長期都好似一個海綿咁吸收吸收吸收， 因為自己最了解自己嘛，即係知道自己需要啲係啲咩嘛。即係好似波城，你又唔需要命啲事啊嘛？ 咩啊？點解？ 你本身啲肉都咁鬆啊，唔使放鬆啊，係 啊，冇肉啊，而家直情係。但係到嗰時，直情係即係自己身體 feel 到自己差係嘛？即係 follow 住之後係點樣差㗎？嗰時 係。例如我睇佢之前，我係因為 eating disorder 啊。係 啊。 咁跟住，然後同埋我想減肥啊嗰陣時，咁我又想減得健康喎。咁但系点知跟住佢之后，我发现我个 eating disorder 其实系严重咗啊！之余我身体出现好多问题啦，我更加怕冻啦。跟住佢好奇怪噶，佢成日唔鼓吹我做运动噶。系啊，跟住同埋越嚟越冇力啦。而情绪都差添啊。 嗯。 系啊，所以系全部嘢都下降啊，除咗个脂肪之外。跟住去到某一个位咧，个脂肪都唔下降啦。 但偏偏其实就系想脂肪下降。 跟住其他嘢全部，咁所以我觉得，跟住咧其中有一样嘢咧，我要多谢安仔啊。 系。 佢一句嘢点醒咗，因为佢又系好着重健康嘅。 系啊。 咁我有一次同佢倾偈，嗰阵时都同佢合作紧嘅。咁跟住我就同佢傾問佢啦取經啦，咁我都參考唔同人啊嘛。跟住佢講咗一句，我即刻叮啊！如果個方法唔得，要轉喎咁樣。 哦， 係喎，即係我永遠以為堅持就係個方案，努力衝繼續。 嗯， 前面骨頭努力掘啲腦出嚟，即係我有時會咁。但有時你不如轉彎啊。 嗯， 係啊。咁跟住我就覺得。這個都是一個很大的學習的，即是不要只是講減肥， 是 跟我有時就會在不是只是減肥，在其他範疇方面我就會開始多了意識，喂我有沒有在轉緊落個窿度啦，是不是個方法，是不是究竟是你不夠堅持，一定是個方法錯啦， 是 咁 咁你真係唱歌上面有冇都出現過類似啱啱個狀況，就是、我可能諗住我好努力練習或者點樣，即係一路掘啦掘，但係原來有啲監製真係可能一句 ping 跟住醒咗，就係我試第二啲方法，有冇都有呢啲類似嘅情況出現？ 有啊，都有好多，而其中一樣係我覺得係即係我自己練嘅時候啦，發現我好領喺練唱歌，我好領略到其中一樣嘢咩叫 less is more，即係除咗修飾少啲，可能表達。直接啲之外咧，我發現用力或者去你將譬如個音色啊或者音量去放大咧，其實都係你越鬆越做得多。呢、這個係好喺個意識上係好 contradict 噶，即係你好想去放大佢，無論係飆高音啲啊，又或者響啲。我發現咧有啲位咧，你越用死力壓咧，越做唔到，跟住然之後會打柴添。 嗯。 但係咧，如果你識得能放能收咧。是可以去得更加远更加高咁样。 所以大家都唔好淨係记住阿 Mac 耶嗰下。因为都好耐啦已经。其实係阿 Mac 係进步咗好多㗎啦 ,ok? 唔好再提淨係呢样嘢啦。 你终于搵到位喎。 唔係我提醒下，因为好多人都会好容易咁樣就拎級咗呢個位， 就好似啱啱 係啦，我要再次咁樣講， 即係嗰個技巧去。但係因為譬如而家已經有詞曲啊，亦都自己做埋監製好多嘅嘢噶 啦 嘛， 都唔係淨係再做慘情歌啦，都會做好多好正面嘅歌。 我一直都做好多好正面嘅歌，係 啊， 啲人就成日淨係聽我慘情歌，然後再翻嚟話點解你淨係做慘？我唔係啊，你哋唔聽我唔係慘。 對佢做咗好耐， 唔緊要，有聽嘅，有好多人都有聽嘅， 係啊，好嘅。我揾到啦，好嘅， 啱你哋啦。 喂，但系啊，我估你唔到啊呢个位。但系因为譬如 因為呢個 magnesium 咧，亦都其實有一樣嘢，即係頭先我哋估唔到講咯，真係有 click 動到啱啱你 sharing 嗰樣嘢。但係因為另一樣我哋諗住嘅咧，就係一啲即係 chemistry 同身邊嘅人合作。咁、但係啱啱其實你都講咗少少嘅，即係可能係一啲監製等等會叫做可能 click 中到或者幫到你嘅一啲。咁、譬如啱啱即係2022年自己多咗喺自己作品度做監製同阿 Bird， 其實阿 Bird 呢一個人會唔會都係一個喺合作上幾有 chemistry 嘅一個？ 我超多謝阿 Bird。 系咯， 我觉得佢系一个唔止喺音乐上，佢喺太即系做嘢嘅态度啊，我睇到佢嘅能耐啊。我而家越嚟越发现咧，一个人咧，除咗识得努力啦，即系叻嘅人啊，除咗识得努力啦，同埋识得发挥叻嘅之外咧，你知道自己唔叻嘅嘢都好紧要。 嗯， 跟住就信其他人同 respect 咯。所以很多時候，如果唔係咧，你去好想證明自己嘅時候啊，當有陣時會用錯力咧，就係、是、變咗 control freak 咧，就係好 destructive 嘅，無論對於件事定對自己都係咯。咁但係阿 Bird， 即使佢即係做咗好多唔同 project， 同咗好多唔同嘅合作，而佢識好多嘅之餘，我睇到佢嗰種真正嘅 humble， 而令到我同佢合作得好舒服，同埋有好多可能性咯。 嗯， 而因为那种舒服呢，我在录音室譬如有很多 vocal 上面的我自己 design 的，我更加 free 的，因为我感受到他信任我咯，而我都很信任他，而这些东西永远都是相辅相成， 是 所以我是合作得很开心，而 很多时候他是就是因为他这种 respect 其他人呢，他很容易就听得明我想要些什么， 因为他真的听着你讲的东西，但是 day one 数回转头的时候，是你自己主动说嗰、那個參與度多啲，定係佢都叫你？哇，其實不如你都可以試下做某啲嘢，然後慢慢發展到你個名字都落咗喺監製嗰度，同佢一齊 co-producer 咁。 呢個又係我好 respect 佢嘅一樣嘢。有啲嘢如果我有參與其中咧，佢已經會落我 credit 噶，佢、唔需要同我講，佢亦都唔會將自己做咗嘅嘢話嗱，我又做咗乜乜乜啦，你睇咪佢冇咯，佢永遠默默咁做。 係， 總之有份嘅人佢就落 credit。 係， 而佢好少去。張揚自己、 okay， 我覺得呢件事很強大，所以除了音樂上面，我覺得呢件事我學習了很多跟他合作。 咁喺即係音樂上面嘅話，你覺得阿 Bird 又係一個咩類型或者咩 style 等等嘅監製？因為頭先嗰種就係佢去相處上或者做人上嗰種啊。 例如啊，我覺得可能係佢咁 humble 同 open 啦，佢好似樣樣都會識得咁樣咯。就例如有陣時咧，就算唔喺我哋錄歌嘅時候，譬如我最近做緊自己嘅少少幼稚園 level 嘅 home studio 咁樣，咁啊好多嘢我都可以問佢嘅，即係細緻到張凳有咩舒服啲嘅 膠，嗰啲人體工學嗰啲， 同埋佢無限咁樣 provide information， 同埋佢好好噶，你點問佢咧，佢都會。都是一樣咁盡力咁答你，佢唔會 hea 你同呃你。咁跟住同埋而喺音樂上面啦，就算我用 vocal 上面啦，其實佢好具體咁話到俾我知佢想點樣咯。又或者我哋會一齊試，即係就算咧，我哋 find out 到一個問題，或者佢 find out 到一個問題，佢唔會話得佢腦裡面嘅 solution 嘅。係，即係唔會話啊，不如用 A 解決就 A 解決，佢唔會，而係有一時我哋 A 解決我哋試咗先，跟住我自己不如試埋 B、C， 真係聽咗出嚟，聽埋一齊聽埋，一齊俾意見先決定係 用 鋭落邊度啦，咁、即係呢啲嘢就係、是、好似大家咧一齊喺度煮嘢食，係、啦，跟住然之後。我哋試下呢樣，試下嗰樣，而個過程係真係 team spirit 噶咯，而唔係個大廚喺度好 control 大全個廚房。 然後就係點你同我切啲蒜頭過嚟啦，咁樣就算啦。但係你係有得參與落去。 而佢唔係淨係對我啊，佢對其他 musician 啦，甚至佢即係嚟幫佢手嘅 assistant 都係咁樣。係、所以我覺得好好中意同佢合作。 最近頭先講到最近開始 set up 緊一個mini 嘅 home studio， 點解最近會突然有呢一個諗法出咗嚟？ 其實我之前一直都想，但係咧硬係的唔起心肝，跟住 要執好多嘢啊，因為係嘛？ 係啊，跟住咧 自從我前幾個月開始狠咁斷捨離咧，屋企多咗空間，我就可以咁做啦。係係啊，跟住我覺得斷捨離除咗清空咗我屋企某啲空間咧，亦都清空咗好多思緒啊。係係啊，咁所以有好多嘢我都好似明確啲，需要勇敢嘅地方可以更加勇敢。跟住然之後覺得。唉，唔好咁執著嘅，又懂得放手多做， 系 咁样。 咁你个 home studio 第一件事购入嘅系啲咩？有冇啊？ 第一件事购入啊？等我谂下先，等我谂下先。 即系琴， 就 系 嗰张凳， 系张凳定系有啲摆设装嘢？ 琴先嘅， 系 系啦。本来咧，其实我有一部电子嘅钢琴， 系。 系啊，咁嗰个咧就系一个好大嘅断舍离，因为我好中意嗰部嘢啦。但系嗰部嘢咧系大得嚟咧，如果我放我录嘢咧，其实唔系超级见使嘅。 系， 系啊，咁所以咧，以佢价钱，我当其时又买得好贵啦，即系种种原因令我 唔 想放手。 其实好合理，当年咁贵买翻嚟， 系啦。咁但当年嘅事已经留咗喺当年。我喺度执住咧，我只会压好多空间啦，然后阻住咗我有新有更加好嘅嘢。跟住咧，我买咗一部系平好多，但系其实细部好多，然之后又好够用嘅嘢。 系 而家用紧， 而家用紧 系啦。咁嗰部咧，我就送咗俾一个其实我送咗俾我 fans。 系 系啊，咁我就谂，如果有人可以善用佢，咁咪仲好。 系啊， 系啊， 而家啲尺价都贵啊嘛。 昨日我站到终点，满是眼泪那终点，相对无言，他走了，无可挽回场面。这日我来到起点，满是雀跃，这起点无所不谈，你得意与无聊时，我想起以前和他以前。曾经那快乐时，你即使可爱，仍不敢爱。别重复过去琐事，若再爱一次，终点可会是在？ 尽管怎么结尾，感激你曾经给我欢笑，与照料愿我跟你都懂得记住那些事，人回味不想有缘在回忆中 听呢首林欣彤之前嘅派台作品，有佢自己参与作曲填词咧，亦都同阿 Bird 一齐做监制嘅派台歌，歌名叫做《不怕》。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汇控去年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应占盈利超过148亿美元，按年升近18%，每股普通股派第二次股息23美仙，全年派息32美仙，派息比率增加到44%。汇控计划今季起恢复派发季度股息，今明两年派息率定为50%。若果完成出售加拿大银行业务，计划派特别股息，每股21美仙。曾經因為基因編輯嬰兒事件在內地被判監3年的科學家何建輝說，透過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上星期獲批離香港。何建輝接受本台查詢的時候說，看好香港的未來，計劃從事科學和基因等研究，剛剛開始聯繫合作機構，未確定何時離香港，又說視乎有沒有機會開展事業再決定是否長居香港。有份統籌高才通計劃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回應的時候說，不評論個別個案，說計劃由入境處處長最後把關，如果有申請涉及不實陳述或者同事實不符，申請將會視作無效，已經發出的簽注可以被註銷。即使獲批簽注人士成功來香港，在2年之後續證的時候，入境處亦都會再檢視個案。教育局說，為即將出發參與高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內地考察並且有需要的師生，安排一次性辦理回鄉證的服務。局方說，部分學校說有學生未能夠及時預約換領或者申請回鄉證，與香港中旅證件服務有限公司協調，為有需要的師生安排辦理服務。特別安排適用於4月或者5月出發的中五學生和隨團教師，中旅將會由今個星期日起一連4個星期日開放指定的辦證中心，協助有需要的師生。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大埔沿线路去大埔工业村方向，近住大埔太和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圆洲仔。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浙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 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排到去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而家车龙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界限街桥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一段车多，龙尾明爱医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富山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陈豪，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所有电话卡都必须在启动前进行实名登记。而家用紧嘅电话储值卡要在2023年2月23号或之前完成登记。已经上台的用户不用再登记，个人和企业用户最多可以向每间电信商分别登记10张和25张电话储值卡。电话卡实名登记好简单，大家快点登记啦！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嘉宾咧，继续有林欣彤啦，咁啊有你嘅新派台作品啦，你是我的家嘅，咁啊，我同斌都会估下呢首歌先嘅，咁啊再交俾乔啦。 我估先啦，我想估一个个歌词嘅内容先，因为今次你是我的家嗰个歌词好得意嘅一样嘢，就系因为本身知道首歌系同宠物啊同狗狗系有关系啦，咁我纵观翻可能好多嘅一啲讲关于宠物嘅歌曲咧，嗰份词好容易系一系就喺个主人嘅角度出发，一系就喺个宠物嘅视角去出发，但我觉得你是我的家特别嘅位置系在于，其实你去解读呢份词，你不论用主人定还是宠物的角度去出发都是解得通的。嗯、我想这件事其实是阿 Mac 可能最初去做这首歌的时候都有跟姚辉老师去谈、我想有一个这样的视角去做这一首歌。 嗯、我估埋你就奇怪，这个在、音乐上面就是我觉得这一首歌跟之前、不怕，我觉得有一个共通点，听到就是中间一段间就会有些哼唱在这里、即是它是没有歌词。但是、那件事就是这两只歌很明显有这个特質喺呢一度，咁我純粹估就係呢一個可能係你呢段時間你自己好中意一種咁嘅演繹方法，喺間奏嗰度其實我唔使一定有歌詞，但係跟住 melody 喺度哼，係、因為都幾 signature 喺呢兩隻歌上面都聽到，咁、我估呢個係你可能近期比較中意啊，不如啲歌有呢一種聲，係、啦。好啦，呢两个一个词上面，一个系嗰个唱上面，你可以逐样桥啦，估得啱唔啱咧？我哋 好，咁首先喺词上面啦，啱咗一半，系、我觉得好好，就系你无论主人同宠物嘅角度都可以喺呢首歌度代入到，我觉得呢个都好 amazing， 呢个系耀辉老师嘅功力， 系 不过咧呢个就唔系我 idea 嚟，不过咧有另一个 story， 系 就系、其实咧呢一首歌咧本来系有一份词嘅、就系份 Vicky 嘅，即系冯咏琪佢话佢一个钟里面咧炸晒成件事出嚟啊，突然间灵感爆，因为佢自己都养过狗狗。咁佢一定有好多好多感受，而佢咧，其實我都覺得佢係一個好敏感嘅人嚟嘅，係咁，所以佢咧就寫咗一份咧，係淨係從一隻被遺棄嘅動物嘅角度出發嘅一份詞。咁我初聽到嘅時候啦，就係睇嗰份詞先嘅，咁係其實冇啱同錯，而佢好多嘢都寫得好好添嘅 ，Vicky。不過咧，我就喺度諗， 但是我们今次的目的不是纯粹抒发，而是很希望可以呼吁多些人去领养嘛。 嗯， 当然看到有些东西很惨，有些东西很惨，可能有同理心的人会想去帮，但是呢我也后想，不过可能都要给一些正面的动力，一些人去更加有 motivation 做那件事。所以我就跟 Vicky 谈过，我说其实我觉得 hope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element 在这个 message 上面。 嗯嗯、 而这件事我觉得是在我养了之后呢领悟到的，就是、其实我给了希望他，他都给了很多希望我。咁而要翻呢份词就写晒出嚟，咁但系之后咧我就交俾 Vicky 同要翻老师倾，咁就出咗呢一份词。 其实对于养宠物你自己有咁有感受咧，有冇其实当初呢只歌谂住自己填词嘅？ 冇，因为 Vicky 嗰份已经好好啦，跟、住我觉得系，跟住我又知佢会揾耀辉老师啦、我做翻我唱嗰 part 算啦。 但系应该喺唱或者录音嘅时候，我谂嗰个过程会变得好顺利嗰样嘢，就系因为你个感受太深啊，亦都我谂同嗰个词系。我深信有养宠物嘅人都好容易代入到同好有共鸣，咁、所以今次我谂录音应该系好快就搞掂晒啦，系嘛？ 系都好有方向嘅、反而其中一样嘢就系调翻转咧，我太 too much 情绪嘅时候，我有时会失控，即系我喊咗好多次。其实最近咧同阿 Bird 做呢几首歌，我都有咁嘅情况，会突然之间唱唱下，终于有啲卡喉。你是我的家， 忍唔住啦，失手啦， 因为乜嘢都做唔到，即系本身度好晒嗰啲嘢，全部抌晒，个人又吉咗，系唔得，跟住 即个情绪会多咗， 情绪系多到我控制唔到，即系同埋因为呢份词咧都系真系写得太劲啦，我自己觉得，所以每一次啦，我觉得都好多谢呢份词好劲，因为咧有阵时咧，如果唔系一份有 death， 即不是一份有深度的词、可能你抡一百次很容易滑牙、但是一来我自己又经历多了，同埋都养了很久，同埋我都有很多想法，之余耀辉老师这份词是这么有深度呢，我越唱呢我越想得多和领受得多、而放出来的都更加多， 是 这样。 有冇话养咗宠物狗狗咁耐咧？即系有一啲 moment 系你都感受到佢哋俾你嘅爱。 有啊，好多噶。 系咯，即系虽然佢有拖我你落楼梯上厕所，我仲记得我嗰次关心嘅时候话 爆咗细路哥。 系啦，但系先，因为主人会俾爱宠物，但系同时系咯，即系佢有啲咩 moment 嚟见、你有冇例子系你 feel 到哇嗰份？ 有噶，就系好典型嗰啲我唔开心，佢会冲嚟咯。而你 feel 到佢嗰种冲嚟咧，系同平时。即是冲嚟踩你或者玩嗰种系唔同噶，完全唔同。佢好紧张，好想做啲嘢。虽然佢走埋都可能会踩我啦， 好肉紧啦， 好搞笑。第一就系往往咁嘅 moment 咧，我就笑翻啦。我睇好冲啊，跟住可能就 distract 咗我 from 嗰个无限自律自怜嘅。系啊， 佢谂紧点样氹你咧？哎，我出力啲啦，咁啊， 系咁用嗰把好臭嘅口舐我啊，嗰啲咧，跟住就会 distract 咗你或者。你见得翻佢，跟住咧有时，譬如如果我真系可能太嬲啊，即系太激动啦，跟住然之后可能吓亲佢咧，咁佢嗰啲被吓亲又会提一提我，我做咩咁激动咧？ 系 咁咯，即系所以其实好多时咧，佢哋系我天使嚟噶， 系， 我觉得呢样嘢好犀利嘅， 同埋因为佢哋嗰啲即系所谓喜怒哀乐，系你一下就会。感觉到咁啊，好似 喺演绎呢首作品或者录音嘅过程，会唔会都好似头先咁讲，谂翻起好多画面，或者甚至乎可能系自己当初领养两只嘅狗狗翻屋企嘅时候嘅一啲画面啊，或者一啲嘅即系当时嘅一啲谂法、啲原因咁样。 有啊，超多啊！其实一开波头两个我已经忍唔住啦，系好癫啊！真就系日边夜，而夜边日。有几束永远的花啦，咁我入边嘅嘢边我就谂起，其实自己就一日咁过，跟住我亦都谂起喺一啲收留所嘅动物望住日出升起，跟住夜晚又嚟啦，日日都系喺嗰个笼度，我已经心系，跟住然之后下一句系有几束永远的花，咁我就会谂起有几多人可以遵守到承诺咧，系。 其實很難、有幾次抱起始終不撇下，來一些奇蹟好嘛、嗯、其實無論是等緊領養的動物還是人都等緊這一份奇蹟，就是一些永恆的同埋好強大嘅愛同諾言咯。 嗯， 咁跟住我就覺得，除咗即係唱呢首歌有呢一個 message 之外啦，都係我成日同自己講嘅一樣嘢。喺養呢兩隻狗度都係，即係有好多時好難嘅，真係。嗯，尤其是可能當你譬如經濟上嘅壓力啦，可能體力上或者身體上嘅負擔唔到啦，又或者。香港養狗可能地方都有很多限制，又或者你就咁拖隻狗出街，無限個人要投訴你，你又未必下下控制到隻狗，隻狗又唔想，即係呢啲無限嘅角力啊，一日都發生。 好攰。 係啦，跟住但係我就會諗起頭先我歌詞所講嘅，就係因為呢個世界充滿好多遺憾啊，咁我就要起碼喺呢件事上面實行到。 嗯， 即系就算可能我未等到一个人哋俾我嘅永恒承诺，我希望我自己身上攞到一个出嚟俾呢两只狗。而有一样嘢就系好肯定嘅，只要我攞到咧，佢哋系几时都攞俾到我啊！ 嗯， 系，即系佢哋系唔会离弃我啊！呢样嘢系好肯定。 其实有时我觉得去领养一啲嘅动物翻嚟、宠物翻嚟也好咧，其实嗰个缘分我觉得好紧要。当初你同呢两只狗狗嗰个相遇个缘分系、嗯，即系点样系啦，系就是你啦咁样，嗰个感觉系点样 的？其实好求其啊，好搞笑，系就系咧，我谂系即系都真系缘分，因为以一个。有選擇困難症的我嚟講咧，揀佢係好快嘅。係即係我記得咧，我養二老先嘅。 係 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啲相咧？佢就黑黑啡啡嗰只。跟住咧，我養我攞佢嗰一刻係諗咩咧？其實有成竇狗仔差唔多樣咁樣咧，隻隻都喺嗰、那個嗰一個籃裡面，一個好大嘅籃裏面。 O K， 一好細粒嘅就佢兩隻，因為全部都一個月大。咁跟住咧，有好多隻咧喺度騰嚟騰去，好似好興奮啊，有啲跟住有啲好似要曳咁樣啦。跟住有一隻特別冷靜，喺角落頭，跟住有兩即係佢成身黑色，但有兩糖兩點眉。 係係。 跟住然之後，我就喺度諗，哇！佢係咪大個咗好似諾威娜咁樣嘅咧？會好似好有型咁喎！你睇下，全部人都好似其他狗啦，唔係全部其他狗咧，好似好即係好唔冷靜咁，但係佢好似好冷靜喎、 好似好酷酷地咁樣，係 啊，安全感啊！ 養一隻大狗，我梗係想要一隻型嘅狗啦，咁樣跟住然之後我就揀咗佢，咁佢就我而家嗰只二佬，但係佢而家咧係一個。肥阿叔咁樣啦，勁長氣啦，跟住咧佢又好搞笑，佢嚇親咧係會瀨尿啦，所以我唔會嚇親佢啊，即係我教佢咧都好有 limitation 咯，唔會嚇親，如果唔係我自己瀨嘢啦。 所以冇咗當初對佢有型嘅幻想， 個想像有落差。 偏安啊！ 其實當日係好驚，所以唔出聲。 變咗喺邊啦？但係佢好搞笑，我每一次諗起我就笑噶啦。 係， 即係而家睇起佢都會笑，你哋唔識佢，你都會笑咯。佢真係好勁噶，所以跟住啲嚇親會瀨尿啦。跟住見到嘢食咧，佢係真係好似卡通片，嚴重過頭先我哋傾嗰啲咧。 係，再嚴重啲 嘅。狂流口水，勁流啲口水又瀨。 成日舐你咁样， 咁呢个就系二老啦。咁啲系菲菲嚟嘅，就 菲菲咧就系咁我养咗二老啦，冇耐啦。跟住一个月之后咧，咁我就收到一个 WhatsApp， 就系同一个狗场就 send 咗幅相嚟。哎呀，人家仲有一只好得意啊，最近执到噶，你有冇兴趣要埋佢啊？咁样跟住然之后，又真系好得意、啊。 心软啦， 佢就系得一个月，成身毛，成个毛球咁样。跟住咧，佢主要话，唉，佢好搞笑噶，佢得个头系啡色噶咋，佢好特别噶咁样。佢话我都睇到，但系真系好难啊嘛。即系而家唔系买多件衫翻去，每日都要照顾佢，而且我好惊我做得唔好，唔系我 suffer， 系只狗会 suffer。 嗯， 我仲要照顾埋二老咧，跟住我谂嚟谂，跟住咧，但系有另一把声。有多隻二老咪冇咁悶咯，有個伴喎、啊，成咁樣啦。 同埋都湊開一隻，再湊多一隻， 爭唔遠嘅。係啊係啊係啊！ 有時咧又會有伴，唔 唔知邊度嚟嘅衝勁，一就係咁樣，兩隻都係咁樣噶啦， 都係買咁多糧噶啦，係多少少啫嚇，買開 一氧氣咧，所有嘢 double 咧真係好恐怖，真係恐怖，無論係時間啦、錢啦，定係 work load 啊， 係啊， 咁不過我又覺得。個快樂都係 double 嘅， 嗯，係，咁所以呢一首歌其實由呢個保護遺棄動物協會邀請，係咪邀請去做呢、這、一個即係叫主題曲？咁所以就由呢個主題啊，跟住亦都頭先連帶諗起啊，或者啲班底上面都係咁樣出發開始嘅，其實。 其實係 Vicky 邀請我嘅，我都好多謝佢， 係， 係啊，咁佢就話佢同耀輝覺得我好適合，咁就揾咗我。咁而呢一個咧，其實係咁啱保護遺棄動物協會佢哋25周年，可能有好多時咧，我哋聽到周年啦，對於我哋嚟講咧，已經係麻木咗一啲數字咯。 嗯， 但係我喺度諗，其實佢哋堅持咗25年 啊。嗯，係啊。 咁我都諗一日一日咁過，我養咗8年幾，我都諗我自己就知我係堅持咗8年幾 ，for 2隻狗。 係。 佢哋25年，我覺得好 amazing 啊！即刻咁样谂，即系你由细节开始谂，你谂下啲工作人员每一日要喂几多只狗，跟住逐只去放佢哋行一阵仔，俾少少自由佢。其实一个人要做几多嘢，清洁嗰啲笼啦，即系你系可以讲一日噶佢哋。 嗯， 而所有嘢都可能系，即系唔系有好多时系你就算本住好意去做一件事，其实唔代表你唔会遇到困难噶嘛，可能困难更加多添。咁所以我好佩服立即，即系琴晚一细谂嘅时候，而我好荣幸我可以一齐 promote 呢份信念，咁亦都 encourage 到我自己，就系、是、值得噶，繼續咬緊牙關。 咁啊，呢首歌頭先另一樣我估嘅嗰樣嘢喺嗰啲即中間間奏嘅嗰個和音個嗰個設計啊，嗰樣我話估緊可能係呢段時間自己幾喜歡一種風格啦，所謂呢一樣又估得啱唔啱咧？呢一個 呢一首咧就唔係我設計嘅，即係中間 係啊呢段。 本來咧我有一段係想自己設計嘅，因為我覺得 Vicky 呢一段咧有啲慘啊都，跟住我咧。我都可以 pro 埋出嚟咧，我自己設計咗另一段嘅咁樣嘅 melody， 即係歌詞以外嘅，咁就係 hopeful 啲嘅。咁但係咧 ，Micky 咧佢就想佢就同我哋講，其實呢個都係 melody 嘅一部分，咁所以佢想保持。跟住我哋哦 ，OK OK， 咁 respect， 跟住然之後就所以跟咗佢原本已經作咗嘅。雖然冇歌詞嘅一啲 melody 嚟嘅，但係之前嘅譬如不怕嗰啲，其實全部都係我自己 design 上去啦。就算咧係今次呢一首咧，唔係頭先我所講嗰一段咧，其實後面有啲 backing vocals 咧，係大家咧可能可以細味一下，唔係就係聽主音。譬如有一啲你是我的家 ，Hello。即系呢啲喺后面嗰啲咧，其实对于个气氛嚟讲都好紧要。咁我就喺嗰度加翻我自己觉得嘅盼望上去，咁就同 Vicky 可能喺佢嗰个角度出发嘅嘢、一齐成合咯。 系，其实要去 design 呢一啲嘅 backing vocal， 其实系咪都系有一种试同埋攞嗰个感觉，因为有时可能多咗少咗嗰啲，好似冇一条所谓嘅标准喺做设计和音呢件事上。 系啊，你讲得好啱。其实好多咧，凡事都冇一种标准。 系。 跟住呢个系其中一个其中一个监制有一句说话成日都喺我脑里面浮现嘅，就系舒文。咁佢都同我讲过，其实冇嘢啱同唔啱嘅，得适合同唔适合嘅啫。咁跟住我自己就再谂，其实咩系适合唔适合咧？咁就睇下你动机或者抱住嗰一个想出发嘅 message 系咩咯。系。咁我自己就喺呢一首歌，我希望带多啲。我自己腦裡面啦，唔知點解有咁嘅畫面咧。當我design 嗰啲 vocal 嘅時候咧，我就諗 hope 啦。然後咧有好多嘢向上走咧，因為我係咁諗起一啲升起嘅氣泡，唔知點解會有呢啲畫面。咁跟住我就跟住個感覺去。咁而 judge 啱唔啱咧，就係可能我錄完亦同阿 Bert 一齊聽。似唔似嗰个画面咧出翻嚟，或者会唔会令我替做到一个 visual 上面，我脑里面啦、 可以联想到， 系啦，更加多画面咧。 哦， 咁如果有啦， 而我自己聽翻個情緒再提升咗，咁嗰樣嘢就啱啦。 所以大家可以睇埋呢個你是我的家嘅 MV 啦。咁啊，年頭有呢一首歌啦，今年有冇話嘅即係音樂上面嘅 plan 會係有啲咩發生咁？等大家可以期待咧。 我暫時咧就自己寫咗三首歌嘅，咁都係自己曲詞嘅，咁就好希望可以配合到更加好。即係譬如我以前咧，淨係會出歌就淨係諗歌。淨係諗我喺歌表達乜嘢，咁但係我而家發現啊，其實原來咁樣真係唔足夠，可能唔係每一個人都會淨係透過音樂去進入到作者嘅世界或者演唱者嘅世界，有啲人可能係透過 MV 嘅，有啲人係可能透過其他，可能係歌手本身嘅故事嘅，咁我覺得呢樣嘢都係我學緊，去點樣可以令到個 message 喺唔同途徑更加可以令到大家吸收到嗰份能量咯。 嗯，咁有冇話會係啲咩嘅主題噶？ 咁其中有一首咧就係講失戀嘅，係 有咩心去 慘情歌嚟嘅， 但係咧係型嘅，其實 係型嘅慘情歌， 有好多種噶嘛，係啊 ，style 係型嘅，分詞係慘，即係慘情歌， 係 不過歌嘅 style 我希望係型嘅， 係 係。咁跟住咧有一首咧就係、是、其實係講究竟何為一種追求同埋追求緊啲乜嘢咯。例如啦，歌詞其中一樣嘢就係、是究竟 stubborn 同堅持點分啊？ 好好好啊，呢一個 係啊。跟住再有一首咧，其實係我好想安慰大家嘅歌嚟嘅。 嗯， 而我寫嘅時候諗起好想被救嘅自己。曾經好想比較自己啦，亦都諗起有一段時間有一班 fans， 我成日都同佢哋傾偈啦。同埋我知即係之前身邊有啲朋友好辛苦嘅時候，咁樣寫嘅時候嚟嘅。 所以有唔同嘅主題可以期待啦。係，唔係淨係慘情歌，仲有其他嗰啲 好多面向。 大家記住啦。 一定 要 emphasize 呢樣。係啊，好啦，咁我哋就會期待2023年啊咩嘅其他作品。而家就呢一首《你是我的家》嘅，今日多謝你。 Thank you。 Thank you。 重生